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好，周末愉快，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妈妈和宝宝用什么护肤品比较好呢？ 对，我相信这是很多，尤其是正在准备做妈妈的朋友们一定会特别好奇的问题。 一定要做这个功课，而且我昨天还给小雨发了微信，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这期节目，因为 我觉得小雨已经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妈妈了。 应该是，不过有些东西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去种草的。 也许有新的东西他没发现呢，是不是？ 是的，没错。那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两位应该都是天一的朋友。 对， 一个是大白，一个是妻子。来，两位给大家 打 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白。 哎，为什么叫大白？ 听友想到那个超能总动员的那个白白 的 机器人， 是吗 、 其实我的这个名字比那个要早很多很多年。 哦，他 copy 了你的名字。 对，对，我是Superman 的妈妈，我的女儿现在快两岁了， 快两岁了。哦， 对， 哇，好棒哎！ 好， 哎，今天我们这个电乐放的也是那种很温馨的那种， 对，很温馨的音乐。 对对对。 好，我们西子也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子。 哎，西子已经是第二次。 是吧？这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了。 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然后西子也是一个， 也是妈妈， 也是一个妈妈。 西子的宝宝多大了？ 1岁半了嘛。 1岁半。哎，那两位当妈妈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啊。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从怀孕到当妈妈的各种趣事啊。 是的。那接下来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末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吗？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我们说今年呢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夏天，因为世界杯嘛。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激情的夏日呢，我们用音乐呢也要玩起来。7月6号到8号呢，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给你全新的音乐体验，那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 等你现场挑选。 对，顶级乐器品牌等你现场挑选。 没错，更有是电音大咖齐坐镇，然后乐坛的前辈们，这些前辈们呢也是近距离跟你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详细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乐乐动北京。 对，乐动北京。 你笑，别笑我。 因为它是个多音字嘛。 对 对 对， 除了有好听的音乐，我们还有好吃的送给大家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我们说球友朋友们， 对球友们， 对，现在可是有福了。 是的， 因为你不仅可以跟我们一起看球说球，最主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炎炎夏日呢，足球和小龙虾呢是绝配。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的互动，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计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大家赶紧和我们互动起来。 是的，一定要和我们互动起来。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了。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实测八支口碑评价眼线笔，谁才是真正的防水防晕染。 哎，我觉得夏天聊到这点应该是特别很多女生会特别关注的， 会非常喜欢的。其实 外边这个天，尤其是北京近两天啊，那出汗那就是一出门就一身汗，一出门就一身汗。 是，但是今天一梦重点是想跟大家说两种这个眼线笔是我亲自用过的，而且是实推大家，确实非常好用。 好用， 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嘛，这个出汗是难免的。 对， 你不仅是身上出汗，你脸上也会出汗，而且尤其是我们一化妆暴晒在太阳下的时候， 但是没事，你暴晒干嘛？ 就是走在外面嘛。 走在外面， 尤其最近你知道北京真的很热， 天气特别的好。 对，天气非常好。而且前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回来可能有点晚，就看天空的时候， 月朗星稀， 真的是，而且那个云在黑天的时候都特别清楚。 哎，就是难得有这么好的透视度，我们可以看见云在天上飘哈。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我要说一下这个眼线笔啊。 嗯， 其实我们最难搞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底妆，另一个就是眼线。 对，我觉得首先画眼线就很难， 很难是吧？ 然后眼线不 用 更难。 嗯， 那好，有什么好产品给我们推荐一下？ 我们现在说一下，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眼线笔都有哪几种类型。 嗯，好。 首先呢是硬头的眼线笔，其实硬头的眼线笔我们一般去那种专业的化妆师那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它使用难度高一点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还挺难的，因为我们平时使用的这个眼线笔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那种软头的，对吧？两位妈妈， 对，两位妈妈们，你们年轻的时候用什么眼线笔？ 对， 现在用什么眼线笔？ 现在基本上不用了， 因为都要照顾宝宝，没时间画眼线嘛。 对 啊，真的是这样啊。 对，而且夏天就是像我们现在出门，基本上就打个底嘛， 对， 隔离啊，防晒啊， 哦， 然后眉毛、唇膏，然后就出门 了。因为现在我们出门还要躲着孩子，你知道吗？ 孩子会抱着妈妈，不让妈妈走。 他现在这个年龄正是焦虑、分离焦虑的时候， 会黏着你。 所以我们出门就跟游击队一样，你知道，就是声东击西。 好吧，你们是跟你们推荐好没什么意义，因为你们没有时间画。 我们将来会用到的。 对，将来还是会用到的哈。但你们以前喜欢使用哪种眼线笔？是硬的还是软的那种？ 我用过那种，其实硬的、软的都用过。 对，大体上市面上有的应该都用过了。我是比较喜欢眼线膏。 眼线膏， 哦，眼线膏也是一种。 眼线膏画的那个感觉效果比较好一些。 对，就是而且自己可以控制。 对， 眼线笔都细的，你要描粗好快。 嗯，就像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用眉粉画眉毛是一个道理的。 对， 就可能眉笔有点 难，就每个人的手感它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说一下，其实这个硬头的眼线笔，它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就 是这种眼线笔，就是很多少女们是在市面上也很多都是很少见到的了，而且就是在很多就是很多人就是年轻，比如上初中的，你初中的时候， 我初中的时候， 对，你初中的时候， 那可是要十几年前 出现的比较频繁，而且它的特点呢，就是跟一个铅笔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像一个铅笔一样，而且还 有 削那个头， 有点像眉笔的感觉。 是的，所以其实他画内眼线对女生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会很疼，我觉得。 对，我就觉得 真的 像纹眼线一样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款呢，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过这种产品存在， 基本的类型。 嗯， 然后呢，再就是软头眼线笔。 这个是现在比较常用的。 哎，软头眼线笔是什么？我们看一下。 嗯， 这个也不是很常用， 也不常用了。 就是软头眼线笔，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眼线胶笔。它的这个笔头呢很柔软，就像是眼线胶的固态化，即使用来画内眼线，也不会让这个睫毛根部受到刺激。 哦，我明白了，我想起来，我误认把那种眼线液笔跟这个软的头的笔， 你知道这个有点像什么吗？ 嗯， 就是有点像我们画画的那种 蜡笔吗？难道是？ 不是蜡笔，就是那种水彩笔。 我知道了，那那头也是有点硬。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它不是铅笔的质感而已， 就是、相对于老式的那种眼线笔，这种眼线胶笔的触感更柔软一些，非常适合涂抹睫毛根部的空隙。那缺点呢，就是不太适合勾勒眼角上扬的眼部线条。 就是、眼角上一挑那个， 哎，是那样子的，对。 哦，那我更熟悉的是那种眼线液笔。 哎， 说是熟悉了，其实也没有用过。 其实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眼线液笔了， 嗯， 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常见的一种。我们看一下，哎，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头是软软的，我知道，像毛笔的头的感觉。 是毛笔的头一样，就是海绵头眼线笔呢。这个就是我大一用的，类似于现在也是在用这样的眼线笔。 对，说的好，现在你不用了似的。 不是，我只是凸显一下，我毕业了。 就是你很早。这跟你爹有什么关系？ 就是大一的时候用的，就当时我不是很会画眼线 啊， 对，非常不画，所以我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 不画， 不是，是种睫毛。 哦，就那还是不画吗？我猜对了， 对，就是种睫毛 嘛。用其他方式， 对对对，它种睫毛就可以让你眼睛显得很有神，然后就可以忽略这个。这叫什么眼线笔的这一部分， 但我觉得还是要学一学比较好，因为眼线笔你可以勾勒不同的这个。 对，那时候是青涩大一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你可以驾驭它了，对吧？ 对，完全可以驾驭得了了。就是用这种软软的毛笔类型的眼线笔，就是操作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像刚才西子说的，他觉得可能用这种染眉膏哦，不是染眉膏，那叫 眼线膏 、 嗯， 对，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 对，但是大部分现在也都是用这种眼线液笔了。那接下来一梦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一个是什么呢？是 Kiss Me 的眼线笔。 它有什么特点呢？ 特点， 好看还是好用？ 没有好看，没有说有多好看。 看着倒不是好看、啊。 两位应该都听过这个眼线笔吧 ？Kiss Me 的、 嗯、 ，Kiss Me， 对 ，Kiss Me 他们家的睫毛膏啊。眼线笔啊都是非常出名的，而且非常平价，而且它的这个参考价格呢是65块钱， 还可以。 对，而且它是真的是防晕染，真的是防水。 那卸妆是不是也会压力比较大？ 就是、对， 对， 对，是这样子的。包括它的睫毛膏也是这样的。Kiss Me 这支眼线笔呢，估计就是几乎每个女生人手都会有一个这个眼线笔。当时我记得我买这个 Kiss Me 的时候是和那个睫毛膏一起买的，对，还当时好像还打了一个折。然后呢，颜色呢有浓黑，然后当然也有那种 偏棕色的 、嗯，然后出水呢也是非常流畅。虽然笔头没有那个 Kate 的那款极致眼线笔细，以前应该也给大家介绍过 Kate 那一款的眼线笔，但是平时使用这个是完全足够的。 就是如果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如果你首选的话，这一款价格和使用难度都比较低，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这一款。 嗯，是的，没错。 嗯 嗯，然后呢，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巴尼兰的眼线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推荐的都是这种水笔。 这我看一下，跟前一款比较，是不是更细一点？ 对， 图片的感觉来 说。嗯，其实这支呢，出水是非常的顺畅的。 不会出多了， 不会。 你这顺畅，我想到就多了。 没有，就是这个出水它是比较顺畅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小困难。 怎么讲？ 就是如果不是很确定，就是才买不久，都会怀疑这个可能有点用完了。 哦，就是它出水量。不是很流畅，为什么不怀疑它用完 了？就是用着用着才会流畅。 哦，就刚开始使用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 对，但是它也是真的持久力是非常，算是还好的。 明白了，就如果买了这款的话，不要刚用两天觉得怎么就用完了，其实只是还没有到流畅的那个程度。 是的， 再坚持两天。 这是我主要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一款。 好， 嗯，我觉得应该还是，价格非常亲民。 第二款大概是多少钱？ 第二款是吗？ 对， 第二款大概这个价格呢，是我看一下，75块钱， 价格差不太多， 对， 还行， 差不多就差10块钱嘛， 嗯，差10块钱都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对，哎，我记得我以前是不给你用那种眼线笔画过眼睛， 画过，我忘了哪期节目了，就是你 反正经常给你画， 对，画完之后结果就是跟没画差不多，因为我是个大的单眼皮，显不出来。 你是眼皮上面脂肪太多。 我们聊下一话题。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夏季的眼影，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内容跟眼睛都是有关系的啊。 嗯， 就是这个眼影盘哪些值得我们买。我们一说这个眼影盘啊，这个少女心就开始砰砰砰跳起来。 你是立刻想到那种粉粉的那种眼影吗？ 就是粉粉嫩嫩的。这样吧，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好看吗？ 哎，这款真的还蛮少女的一个配色， 好看吗？ 看得见吗？两位嘉宾， 夏天看到了。 嗯，这款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也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紫林波光九色。嗯，这是1986妥妥的是一个国货的品牌。 哦， 嗯， 我从图片上看到这种配色几乎可以囊括了现在主流妆容中你可能会用到的眼影的颜色。 对，而且这一盘这个颜色呢被称为是西游记盘。 怎么讲西游记呢？ 就是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知道，就大家给它起的名字 就是起名西游记是吗？ 是，对，就叫西游记盘。然后这盘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多女生只要看到的话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入手，因为它颜色确实很多，而且很适合夏天。 对，我觉得有几款比较淡的颜色像粉色， 对， 还有青棕色，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而且尤其是你看它这个颜色完全是那种美人鱼的那种眼睛那种配色。 有一款是带亮粉的效果。 对对对，而且 一款好几个颜色是带着亮粉的。 而且它一共是九个色，四个哑光色，其余的都是珠光。最右上角的那一个呢，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的， 就白色的那一款。为什么我喜欢白色的这一款？ 不好意思，这应该是左上角 粉色的那一款。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很适合夏天。 粉色那一款我非常喜欢， 少女的一款。 是的， 我还说为什么一梦喜欢白色的那个那个很小众的一个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上色图。哎，你看， 很漂亮， 很漂亮的。 上一款是上面那一款是带一点点的，哦，这是同一个，只是上面带个标记不同的位置。 是的，是的，标记不同的位置，就哪一部分的适合画哪一部分的轮廓。 嗯， 对， 就是不同颜色怎么来做一个搭配。 是的，然后我一定要给大家下面种草的这一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而且到现在我都没有买到。 没买到？ 我没有买到， 很抢手的一款， 我真的想买这一个。 好，推荐的是哪一款 ？NARS 他们家的。 NARS 的，哎，这款颜色真的。我这么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嗯， 我如果是我选择的话，虽然我不会选择，但是我会觉得这一款会更吸引我，因为这个颜色我感觉更实用。 对， 像那款有个紫色呀， 对对， 什么颜色，我觉得好像包括两位嘉宾，是不是你们很少画眼影的会用到紫色这个颜色吧？太 戏剧了， 太重了这个颜色。 是这样子。 对，而这一款颜色更生活化一点，我觉得。 你们看一下，而且这个 NARS 他们家一向都是以性冷淡包装出名的 NARS， 换了这个彩色的封面，这是它的外包装。 嗯，我觉得里面有大地色呀、桃红色， 虽然、就是、 都还蛮常用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打了马赛克的这个美丽的眼睛、意境和产品两不误。 还蛮好看，就是 非常好看， 颜值也还是不错。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入手完全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买到。 好吧，你说缘分到了你就买到了。 这个是在可以在美国代购。 嗯， 对，美国代购也可以。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价格好像是300-400呢。 还不算便宜， 300-400、 嗯、 对。但是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能买这盘眼影，我觉得我愿意花这个钱。 基本我觉得它的可用度很高嘛。 对， 这个颜色 确实是，我觉得 常用 的 生活妆基本它这个颜色都能提供了。 没错，完全 OK 的。 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 对，好，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哎，这一款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哎，这款晕染的颜色的效果很舒服、啊、 很舒服是吧。 嗯， 这个是玛丽黛佳的他们家的这个眼影盘， 它跟 NARS 的这款我觉得颜色有点类似。 其实我们知道，这我们女孩对于眼影啊、化妆品这些东西来说，我们总是花心的，你明白吗？今天喜欢这个，然后明天喜欢这个，只要好看我都喜欢。 你们女生只对化妆品花心吗？你们对包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就是、这个 对鞋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对，所以化妆品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是用不完的。 对， 所以只要这个颜值在线啊， 嗯， 我们就是完全是可以收纳的。你看它下面的这几款颜色，就是涂在手臂上的这几款，就相应的。 啊，我觉得其中比如那个玫红色呀、 嗯、 大地色呀， 对，而且 深棕色我都觉得是蛮好看 的。是 的， 而且这十个基本上是春夏常用的颜色，而且它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这个橘色系。 对 对。 就整体来讲、嗯、刚跟 NARS 的这款这两个我觉得都还是挺推荐的。 嗯，是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嗯，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几款非常好看而且还实用的眼影吧。可能第一个不太实用， 第一个支持国货， 好，支持国货，就是虽然它那个颜色搭配的，但我们可以不用那个紫色嘛，给它放那儿。 也许有天你要需要上舞台呢，也许还用得上， 对对对， 或者说你去参加一些比较。比较隆重的晚会也许会用得少， 是的，也许是这样子的。 我这话说的有点很没底气。 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所有内容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给，因为现在距离我们第一个时段还有十分钟嘛，然后呢我们也跟两位妈妈呢一起来 聊聊他们生活中， 聊一聊，对，聊聊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 对， 对， 聊他们备孕的时候，包括刚刚有了宝宝到经历个怎么样的一个蜕变的过程。 是的， 哎， 我们的大白可以先说 啊。我备孕的时候其实还是蛮严谨的。 哎，我想问一下大白，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有没有发福？ 肯定有啊， 肯定有，是吗？ 这个问题我就不用问西子了，因为西子，我们如果能大家能在镜头中看到西子的话，两位妈妈还蛮像妈妈的。哎，我说完这句话会不会下了节目他们俩会打我一顿？ 妈妈有妈妈的味道，好吧？ 就是看起来很慈祥。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 我觉得我着落不回来了，这个意思。 人家俩等会儿走了，我跟你说这节目没法做了。没关系，我们大白可以先说。 不是我刚才那段话，请继续。 我跟我爱人就是我们这。备孕这件事情还是蛮认真的，我们在准备备孕之前专门去做了那个体检，然后才开始准备要小孩儿，然后大概是4个月吧， 4个月 就成功了。 哎，这个其实在备孕来讲这算比较快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算比较快的。 那刚刚在孕期的时候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孕期的反应还不太一样，大白是哪一种？ 我是那种一直吐到产床的。 一直吐到产床？ 对， 对， 一般是应该孕吐应该 是 前3个月， 对， 对吧？ 对， 西子呢，你是哪种？ 我就是幸运的那种。 就是只前期有一点。 对，一共吐了3-4次，然后还是 就3-4次 吃多了。对， 因为吃多了吐的。 对，就是如果不吃那么多应该不至于到吐。然后就是 你当时胃口是有多好？ 也不是很好，就是你吃了一点就到这边了，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不会，就是经历过的都知道，对，就是 你没有经历，天一这辈子是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对，我现在不用，将来也 不 太可能有。 就是吃了2口之后就一下到这边了，然后吃了一碗面，然后就哎呀不行， 顶住了。 对，然后就稍微有经历，他是比较可怜的，因为我当时有看他朋友圈，然后边看就边说， 吐的满脸都是那个小血点，皮下出血那种， 他吐的很严重， 对，很厉害， 就孕吐到那种地步了，已经， 就还要那个去院住院输液的。 那呀，这算是比较严重的了。 对，我是比较严重的。 天哪，我就觉得原来当妈妈真的是听说不容易，原来真的不容易，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当妈妈。 那怀孕是这个阶段，那么生完宝宝，生宝宝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女生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对， 所以对于你们来讲，从备孕到生宝宝，你们最大的人生的体会是什么？ 最大的一种收获吧，我也觉得是。 很好奇。 我觉得这种体会真的是男人永远都不会体会到的。 对， 就是 对你这个词我说的是没毛病，我是没办法参与到这个体会当中去，但是可以见证，未来有机会可以见证。 是，就是我觉得真的有种征服万难的感觉，就是你怀孕生孩子，包括养孩子的这个挑战的压力其实更大，因为包括我从孩子1岁之内的时候，因为他吃夜奶嘛，我是全母乳的，他大概晚上3-4个小时或2-3个小时会醒一次，你要给他喂奶，他中间还会吐奶，小孩6个月之内的时候，他的那个是叫贲门 好像 没有 发育好， 他躺下以后，他喝完奶，他有时候1-2个小时以后他还会吐奶。 等于说你也一直看着， 就像那种打嗝一样的那种，是吗？ 不，他会真的往外喷奶。对，所以你要给他喂完了奶以后要拍嗝，拍嗝放下以后还要让他侧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像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妈妈嘛，就是说实话晚上真是不太敢睡觉，就是特别的怕他会 不放心 呛到或者窒息，因为经常也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嘛。特别是我记得我月子里面是请了月嫂嘛，月嫂那时候月嫂晚上看小孩，我就是3小时给他喂一次奶，但月嫂走了以后，头一天晚上就几乎没有睡觉，就非常的 离开了月嫂，感觉生活就变了，质量都下降了，是吗？ 那时候才知道哇，原来带孩子这样的。但是你要持续1年，甚至我是给我的孩子喂到20个月，就是他们吃母乳1岁8个月， 将近2岁了哈。 对，但是他在喂奶之前，他都是晚上还是要频繁的吃夜奶，特别有的时候还会 频繁的夜行，说一个小时会醒一次，就一晚上就要醒一次。 所以跟你说，当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做女人也很辛苦。 对，你看化妆都那么麻烦了，现在不仅要应对这个方面，有了孩子之后，重心还往孩子身上偏。 是啊，而且新时代的女性，她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兼顾工作呀， 对， 就等等一系列的。 西子呢？西子那个你的这个也有像大白一样，晚上基本都睡不了觉，彻夜照顾孩子吗？ 这个肯定有啊，孩子小的时候，我当时是用月嫂，我记得用两个月，然后月嫂快要走的那个半个月， 焦虑了是吗？ 对，我每天都是焦虑的，然后不停给那个当过妈妈的朋友，然后打电话或者微信说，我为什么有一种史无前例的焦虑感。而且就生孩子那一天，因为我本来是要顺产嘛，后来中间转的剖腹产，然后当时就是疼的时候就觉得哇，现在让我去考最难的考试，然后去做最难做的事情，都比现在这儿忍着好，就太难受了。 我真的觉得你去生孩子就像大卸八块似的， 真的真的 是。 对，听完之后很感慨。 是，听完之后真的很感慨，所以当女人真的不容易。我也很佩服两位妈妈，就佩服天底下所有的妈妈。 对，我觉得妈妈们都是不容易的。 是的。 然后我接下来我就特别好奇了，你们你看怀孕的时候要孕吐，生完了宝宝呢还要彻夜的照顾宝宝， 是， 那你们还有时间打理自己吗？ 对呀、 就现在慢慢的时间会多一些， 慢慢时间会多一些。 刚开始真的是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不太会注重这些，是吗？ 就没有精力顾到自己的这个颜值，不叫颜值，装扮， 对， 外表。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有空真的就想躺下睡一觉。 但是你看休咱们的这个产假可能四个月对吧、规定四个月， 对， 那你们很快就会投入到工作当中，那你们上班了怎么办呢？你们是还是素面朝天，还是你们上班其实也会注重一些这样的，就是稍微换一些淡妆啊什么的，注意一下造型？ 就是看时间吧， 如果说宝宝太忙了就没时间，就素面朝天就出门了。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抓上包就走了， 抓上包就走了。OK， 好的，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我们两位嘉宾这个 生活状态， 就是怀孕前和怀孕后的大概的生活状态。 对，听着就是非常的艰辛。 对， 这个词不为过吧？ 不为过。 对，真的是很艰辛。 是的，那这些话题呢就留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会见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 听见成长。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天一怎么长高了呢？ 因为我刚刚调了个凳子，结果发现调高了下不去了。 真的要笑死我了，天一这个凳子调不下去了，然后瞬间自己高了起来，真是很厉害。好，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你还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我们说今年这个夏天呢是激情的夏日，那我们呢用音乐玩起来。7月6号到8号呢，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呢给你全新的音乐体验，百余种的顶级乐器品牌等你现场挑选各种各样的乐器。你喜欢什么乐器啊，天一？ 我现在在学非洲鼓。 好吧，不知道啊。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啊，乐坛前辈近距离的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详细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乐动北京”。 不仅有音乐听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好吃的。那关注我们节目的球友朋友，你们可是有福了啊！因为你不仅可以跟我们一起看球说球，主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小龙虾那就是绝配啊！ 好吃。 关注时间啊，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的互动，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计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哎，是的，这个足球怎么可能少得了啤酒和小龙虾呢？所以赶紧关注我们吧。 说的我饿了，饭点 了。饿 了 是吗？哎，等没关系，等下节目我们就可以吃了啊。 好， 好，来，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妈妈嘉宾。哎，一位是大白，一位是西子，两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白。 哎，大白。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子。 西子已经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两位呢，今天都是妈妈级的嘉宾，而且呢，两位的宝宝都是1-2岁了，已经是。 对。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妈妈和宝宝用什么护肤品好呢？ 对，那我们就先从妈妈聊起吧。 对， 刚刚那个我们大白在上半节的时候介绍了自己这个在怀孕期间吐的那叫相当惨烈啊， 是非常惨烈， 都吐到医院里去输液了。 对， 那在那个期间皮肤状态怎么样？ 就非常不好啊。 你没有听人家说吗？人家就是已经吐的脸上都已经开始有淤血了。 对， 说的太吓人， 一般 有点红斑， 血点，对， 血点不是脸上淤血， 毛细血管 太吓人了， 不 淤血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大白包括西子，平时就已经可能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那个时候还有心情说，哎呀，敷一片面膜，哎呀，做一下什么，做一下脸部 保养， 脸部的按摩啊，保养这样子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几乎没有啊， 几乎没有。西子呢？ 我是还好，就是有，因为我没有他吐的 那么 厉害那么大。 哎，其实我们在直播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嘛，我们两位就是整体的皮肤的状态是很不错的。 我们 现在还好一些， 我觉得两位的皮肤状态其实蛮不错的， 对对， 都恢复了。 对，尤其是我，因为我跟西子比较熟嘛，我是见证了她从怀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的变化，不能这么说，说短了，从上学的时候到怀孕， 对， 然后对我们认识好多年了，然后到现在当妈妈之后，这整个人的变化，我觉得从皮肤的角度上来讲。是越来越好了， 是最近有回光返照的感觉，是吗？ 这个词用的不太好，回复青春， 对 对， 回复青春， 回复青春。所以就是很好奇两位的这个方法哈。那首先说孕期哈，我觉得很多妈妈们都很担心啊，就是化妆品多多少少相信都会一些化学元素， 都一些化学元素， 那在 铅的含量会比较大一些， 在怀孕都会觉得会对胎儿有影响。那你们那个时候如果选择化妆品的话，你们怎么能选择最就是对胎儿一定是没问题的这样的化妆品呢？怎么去选择呢？你们当时 就是不用美白的产品，不用抗老的产品，只用保湿的， 保湿就补水的， 对对对， 就把功能性的基本就去掉了， 对， 只有最基础的对皮肤的这个保湿功能， 对 对，因为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嘛，你的首先要是补水，就是在你任何的年龄阶段都是需要补水的， 对。那说到这个，我们就别光说不练了哈。那你们在孕期时候，你们那个有什么用过的产品特别好的吗？给我们来说一说。 我先推荐两个那个爽肤水吧。 好， 就我不太喜欢用那种很粘稠很厚重的， 这个也就是专门补水的是吗？ 对，这两种都是就是都是玫瑰成分的，一个是这个是科丽颜的，然后这个是一个法国的牌子，这个比较平价，这个可能在当地法国当地可能50-60人民币左右吧，但代购可能要100左右。 好，我们天一可以拿过来一下， 来看一下。 好，两个都拿过来一下吧。 这个是一个 好， 这个、 我们大白可以继续来 介绍。 就是首先是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一款，是我们的妈妈嘉宾大白给我们推荐的这款爽肤水。 对， 好， 这个是玫瑰味道的，然后它比较自然，玫瑰味道很清香，然后虽然就是 让我想到了玫瑰花饼的那种味道，我真的是到了饭点了。 所以这一款就是平。就是我们也都是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的。 对， 它是单纯的补水， 对，可以试一下。就是它、那个、 不分年龄段的是吗？ 我觉得是不分的。 哦，是这样。 就是它那个 啊，我稍微 可以 挤一点点试一下。 就是它保湿效果特别好，然后味道特别好， 哎，是很好哎。 就是你用了会感觉， 可以闻一下我的这个。 哎，这两款味道还不太一样、啊、 对，不太一样， 是啊，两个产品当然不一样， 因为都是玫瑰花这个味道的。 那个蓝色的瓶子有点偏那个叫纯露的那种，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夏天的时候放到冰箱里面，然后敷纸膜，就是会有一个镇定的， 而且这个白瓶的。 麻烦导播把镜头切到那个我们两个人，可以看看这两款产品的样子啊。我手中拿的这是属于偏紫色瓶的这一款。 我们先看一下天一的。 对，这一款我刚刚涂了一点的味道，我觉得它更天然， 对， 我感觉 天然， 就是真的就是玫瑰花的味道， 对， 对是 纯露嘛。 然后。刚刚这个一梦手中拿这款，我闻着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化学成分的味道， 就是它偏 没有我 挥发性强， 对对对，有一点点，对 对吧？你可以闻一下这一款吧，就真的是玫瑰花的味道。 这款就是找什么样的代购可以买呢？ 法国的代购， 法国的代购， 这是法国的产品，对吧？ 对，法国的产品。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款闻，从味道来讲都是比较清新的。 这个可以敷纸膜，效果会特别好。 哦，就是用那种压缩的， 对对对， 压缩的面膜， 压缩面膜。 哦，这款蓝色的是吗？ 对，就是平时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就是这样用。 说实话，从味道上我更觉得这款更好。 啊，天哪！ 是不是这款更自然？就感觉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白瓶子，好吗？ 你干嘛这么激动的拒绝这一款？我觉得这款的味道更好。 你根本就没有好吗？ 完全靠鼻子。 根本就没有，但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质感。 对， 我很喜欢这个蓝色瓶的质感。 对，特别是夏天又很清爽。 很清爽，对。 那就是个人看着个人的喜好选吧，我们俩这也争执不出好坏。但我涂到两个手上的感觉，吸收都很快。 嗯，吸收都非常快，而且这一瓶的价格，蓝色瓶的这一价格是找代购的话100左右是吗？ 对，应该是100左右。 原价其实很便宜， 白瓶是。 白瓶我忘了，应该是大几百吧。 大几百， 那就这款性价比更高嘛。 那我要买一个这个，这样夏天的时候可以 放在冰箱里面，随时觉得被晒了之后可以立个敷镇定一下。 对对对对，非常好， 真的 太好了。 这两款用了以后皮肤都会变得很软。 我觉得这两款的差不是差别啊，就有个共同的好处，就是你没有负担感，对吧？ 对， 涂到皮肤上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没有，就是瞬间吸收，真的是水，特别是这个水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明显。 不知道小雨有没有在看节目，又给你种草了一瓶哦。 对 ，OK， 这两款产品我觉得不错。西子呢，有个什么给我推荐的？ 水我这边还真没有哎。但是我是有一个这个精华 哦，这个精华是澳洲的那一款， 对对对， 是吗？ 这个是伊索的，然后这个是芳疗产品，就是孕妇也是可以用的。 哦，特别，而且它配套的 传过来，我们来见证一下。 你忘了叶婉冰上次来的时候，阿冰我的好朋友就介绍了这一款吗？ 我记得因为咱们在上期 还有一个乳，两个灰起， 对，我知道， 对对对， 但我觉得那款感觉稍微有点浓稠。我看看， 这个也是浓稠的，其实它不是特别适合夏天，但是我觉得就是 其实它配上乳滴在里面用的效果会更好。 对，当时那个咱们推荐的方法是把它配套的一款乳跟这个两款一起用，瞬间吸收。但用它我觉得是有点刚刚我们说那个水是没有负担，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有一点点负担， 它的味道有点檀香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主要我觉得是 给大家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做完妈妈之后，你的整个脸可能就是一个垮掉，快要垮掉的状态。 因为胖了， 不是因为胖，是因为就是你整个孕期就会出油啊，长痘，然后你就是又没有时间， 各种的生理反应都会反映出来。 对 对， 然后你就需要护肤品来帮你修复肌肤。 是的， 然后修复呢，我就觉得其实要用这种稍微粘稠一点。 这个是在国内买的还是？ 是在澳洲买的。 澳洲买的， 对， 也就是找澳代就可以。 对，这个大概是400多块吧。但在精华里这绝对是平价的产品了。 对对对 对， 正常的精华基本上都是1000多块钱，1000左右。 对， 对，是 以它的效果来看这个价钱是平价的了。 你使用最明显的效果是什么感觉？ 就是之前我的皮肤我估计你就没有注意到过，就是实在是又出油，然后又痘啊什么。 是在素颜的情况下呢？ 对，然后 西子是油性肌肤， 我觉得我是生完孩子之后皮肤就会变油了， 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生完孩子之后， 对，然后就 好像你认识他更久一样。这话不应该由我来说吗？有什么抢我的台词？ 然后用完这个，你就会发现你是慢慢的再回到一个稍微好一些的状态。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就是还没有怀孕之前，西子的皮肤其实感觉比现在看起来会暗沉一点。 对， 我觉得现在西子的皮肤呢，感觉就是又焕然一新不为过，就是感觉更清透白嫩了一些。 主要是粉底打得好。 好吧，你这么说呢，我是难得想夸你一下。 但是是这样的，因为你怀孕其实对你的皮肤打击是挺大的，因为而且尤其是你，其实我在头三个月是不敢用什么太多的护肤品的。就是那个是孩子神经 那个是 孕期的时候， 孕期的时候，对 孩子神经发育的关键的时期嘛，就是4个月稳定之后是敢偶尔敷一下补水面膜，还有用一些就是孕妇专用的一些产品。 所以这款是你在孕期用的还是生完宝宝之后用的？ 生完宝宝之后。 这款精华是在生完宝宝之后用来修复皮肤用的。 对，我希望我的皮肤能回到之前的状态，就不想再让它满脸痘，然后到处泛油光的状态。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些效果的可以看出来。 对，我觉得恢复得很好， 就慢慢再回去那个状态。 那我们回到这个孕期期间可以用的，刚刚大白给我们推荐了两款水，我觉得这两款水真的，虽然我跟一梦的喜好不一样，但是都是吸收感真的是很好。跟那个精华相比的话，这个水的感觉太没有负担。 它那个精华一定要配着用， 对， 就配着用的效果非常好。 不然的话，我觉得略略有一点点 太油腻了， 油腻的感觉。然后大白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吗？ 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对， 咱们看孕期可以用的。 一个这个也是，就是前面用的这个切尔氏的这个，它就完全就是一个保湿的乳液。就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咱们就是大宝，大宝很好、 你怎么对大宝这么？ 情有独钟，真的是。 孕妇可以用大宝吗？我不知道。 就我觉得大宝对皮肤的这个支持力好像弱。 没有没有，我觉得甚至大宝都可以当身体乳。 哦，那倒是。 那倒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对对对， 因为很便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奥尔滨的，因为我比较沉嘛，所以我就光带了一个这个渗透乳，这个是要配着那个水一起用的嘛。但这个就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延展力度和滋润度真的很 比较好， 对，然后你也不会觉得有负担。 嗯，光说不练假发是来 试 一光说不练假发， 它上面。 对，好，我把这个颜值很高的瓶儿给你，我把这个颜值很路人的这瓶我来用。 这个是阿尔滨他们家的乳液， 对对对， 这个乳液也是专门只是补水的， 它上面有一个盖儿，你要把它拿下来。 哦，这个 会有一个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吧，因为我现在生完孩子，有皮肤就变得特别的敏感，然后 而且没有什么味道的， 对对，但是你会感觉很好。 阿尔滨是日本的牌， 日本的。 日本的牌子，它这个基本上就相当于那种药妆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 没有加那种很多的香精的那些东西。 对，因为有些孕妇怀孕以后，她闻到一些味道。 这个、是科颜氏是吗？啊，不是， 是 科是科颜氏 啊，对科颜氏。 我觉得这款味道更淡。我闻一下这个是有一点点香味的，这个是连香味都没有。 对，所以孕期， 所以我觉得孕期这一款，就如果对味道敏感的孕妇朋友们，其实这一款更好， 足够了，对， 足够了。 我喜欢这一款，你闻， 因为你现在还是喜欢香味的。 我是香香，不是，哎呀，以后我也喜欢好吗？ 不是，我因为孕期的妈妈，刚才就像大白说，她可能就会有孕吐啊，就会整个感官会变得特别敏感。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香味的可能要挑人。 对对 对, 对， 这一款我觉得是不挑人的， 对对对， 因为它确实是没有味道， 对 对对，没有味道到你觉得你擦了什么东西，什么味道都没有。你不能说什么的味道都没有， 哎就是、 几乎没有。 但它也不会敏感，就是有的敏感，像我是敏感肌的话，有些产品我用了会过敏。 过敏， 所以我真的是这么觉着的。你可以用，在这里也可以推荐大家，就是一些正在怀孕期间的妈妈，乳液还可以用无印良品他们家的乳液，也是没有任何的味道的，而且价格也是很亲民的，大概一大瓶80块左右，而且你可以用好久啊。 也是保湿， 射手座受不了 保湿的，保湿的，对，无添加剂的那种，对，特别好。那我们 这两款你觉得洗手感觉怎么样？这一 款我觉得抹上之后就是还是很润润的那种感觉。 就这两款我个人感觉，就这款这叫什么牌子？ 阿尔滨 、我觉得这款的吸收速度会比这款要顺畅一点点， 对， 但是味道上这一款我觉得略重，这一款就没有那么重 的 味道，所以各有优劣吧。 我想问一下大白，这一款乳液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阿尔滨这一款 好像是，因为我是托人在日本买的嘛，可能是7-8百，好像不到1000块钱， 7-8百， 略贵一些。这一款， 这一款好像我是在 T3买的。200左右， 不是很贵。 每次我能挑到那种亲民的产品， 你总是这样子。然后我每次挑都是我喜欢的， 这完全符合咱们俩给人的定位。你就是个负责颜值，然后我就适合很走平民路线的素人路线的。 根本没有， 男生跟女生的区别。 就是当你要投入，真的要挽救肌肤的时候，就真的要花， 对，就是要花大价格。 对， 没错，好， 这款不错。那咱们继续有什么好产品推荐？ 我们的西子来推荐一款吧。 我这边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乳液，就是这个 是乳液这款， 对，这个是深海40巡，这个应该还最近还是挺火的， 我好像听过这个， 就是，对，然后号称是什么小辣梅。 小辣妹 ， 辣妹，辣妹， 辣妹， 海蓝之谜。 哦， 对， 我听着小辣妹。 对，我说是 辣妹， 我说的是辣妹，为什么你叫辣妹？读完之后，妈妈也能变辣妹， 来自海底小精灵。 对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它是就是挺轻薄的，做一个乳液 拿过来试一下。 我们感受一下，跟这个大白推荐做个对比。 所以其实每次你知道吗，天一，咱们上种草的节目就是给我们的手做了一次护理，因为在手上各种涂东西，你没有发现？ 拿这是干。 好的， 然后它的成分是那个什么， 这叫好水呢？我觉得它是 对 遇到皮肤瞬间化水的一个产品。 这个价格是 代购应该在 这是水是吗？还是 乳不到300块。 哇哦， 我觉得这一款是你挤出来还有一点点乳状，但是遇到皮肤瞬间化水的一款，很， 因为我实在是现在夏天 不能经受任何的一点点油了。 对， 这个 是，我觉得这个夏天用 油的不行， 特别好。 对，然后它同款还有一个霜，然后价位跟它差不多，然后效果据说也 是 特别好。 这不是乳啊，还有一个霜是吧？ 对， 你觉得这款是更适合孕期还是孕那个生完产后？ 因为孕期我其实没在用这个，但是我觉得孕期用是不差的，因为孕期真的皮肤会变得很油。 嗯，所以它是能够平衡水油的这个产品。 对，然后因为你孕期其实还是要有一点乳，你光拍水可能是不够的。 这个我这个年龄段用也可以的吗？ 没有问题。 哦，这是反正也是单纯的补水的。 我觉得那这个就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的一款。 这个价格大概是 不到300， 不到300块钱。 我觉得价格也亲民。 哇， 而且你更舍不得松手了，因为你太爱这个产品了，是吧？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因为只有这一款水和乳液，而且是最近好像小红书上就特别火。 这是乳液是吗？ 对， 还是水？为什么乳液是这样水质的？ 就是它就是主打那个轻薄的，因为它那个霜可能是稍微厚重一点，比这个厚重一点。 霜是晚霜还是早霜？ 日霜应该是。 嗯， 对。然后它整个就用起来，你就会感觉，因为它效果应该也是不错。它主要只有这两款产品，他们这个品牌。 嗯， 我觉得我手中拿的三款产品 专业性特别好， 就这三款产品就都给切过来。 看一下， 如果是让我选择的话，这款完胜。 嗯， 真的就是手感没办法，就是无负担感，遇皮肤直接化水，这种感觉太神奇了。 嗯，我也很喜欢。 我这样推荐会不会太明显？但真的是好用，感觉 对 比这三款，这款对，而且价格算是比较适中的，不贵。 你再拿这边这个镜子， 但你这个要给它配一个比较好的水。 好的水、 嗯，对，然后它就会可能效果会更好。 就是先 他们家有没有单独的水啊？ 没有单独的水，所以才说它这个功能肯定是比较强的。 哦、 如果它是全系列的产品，可能我就不会推 荐。我觉得我甚至我都可以用它当水。 对，我觉得它有点当水的感觉，应该是遇皮肤之后直接化水。 你不要说的，就像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防水，像那个人参果一样，遇土则化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挺贴切的，就 是你用拍完一层水，你再用它，它的滋润效果是挺好的， 会更好。 就其实还是要按 那 个顺序。 那麻烦大白把刚刚的那个水，就那个蓝瓶那块水，再借我用一下。 给他一下， 好。 我 试一下， 我觉得这两款可以搭一起。 搭一下 OK、 当时其实代购告诉我，其实配 SK2 的那个水会更好。 我怕你的手已经饱和了，涂了这么多之后。 没关系，饱和不了。皮肤的吸纳能力， 太缺水了， 我相信是可以。 喜欢轻度的。 好， 我觉得夏天嘛，大家即使是冬天，我觉得也没有人会喜欢厚重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其实喜欢就是冬天晚上的时候，我涂一层厚厚的晚霜， 对， 然后那样睡觉，我会觉得第二天早上皮肤，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对， 它很干的， 对， 涂的厚一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很水嫩， 对，这要看肤质。 完美推荐的组合。 哦，天哪，行了，可以了， 我要学一个那个我们这个著名的手势，你也可以起来做，一二三，完美，很完美的感觉，真的好用，真的是好用。就连我一个男生都要感叹一下，就是这种 涂 完之后的吸收的速度。 所以我下去如果让两位给我推一下这个代购能买到吗？应该 可以啊， 这款还很好买的是吧？ 这两款都好买， 挺好买的， 完美。 价格加起来很便宜，而且这个毫升数我觉得也够大家用的。这个是200毫升的，这是50克的，但是因为它这个化水量，我觉得它用的其实不是很费的。 对， 不费。 它化水瞬间弹成一盘， 一般两泵足够了。 对，因为你知道我妈妈夏天的时候就不爱就是往脸上放什么东西，涂什么东西。 那这款产品要推荐给我们的妈妈。 那个水也可以。 这两款产品。 对对对。 对，下了节目可以让一梦的妈妈 也 来感受一下这两款。 下了节目就是一个买一瓶，然后我分别两瓶，他分别两瓶。 真是全年龄段啊。我们的少女跟妈妈都可以用，少女加妈妈的这个全年龄段。 我跟你说，这个女生必须要提早保养，你要不提早保养，你要之后在后面的年龄段，你再想保养那个皮肤，就很有可能回不来了。 好，我觉得这个我大白，你要那个赶紧搬回一城，新的产品现在力压了你之前的这两款产品。咱虽然不是在竞赛啊，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期待着有更好用的产品出现，大白再给我们推荐一 款。是的，大白再给我们推荐一款。 我觉得就是护肤的话，特别是像我们有一定年龄的这个肌肤，一定要去角质。 这话说的有点心酸，有一定年龄的肌肤。 哎，其实我包括我也想问两位，就是在你们月子期间，还有这个哺乳期间的这个护肤品，也基本上都是这些是吗？ 对 对， 等于说这个是 还有没有一些区别？比如像月子期间呀、啊，月子期间的一些。和孕期之间有一些差别吗？ 嗯，也没有吧。 就这个产品， 就是我 都是可以全贯通用的。 就像我跟西子都是剖腹产嘛， 嗯，剖腹产都是剖腹产， 对，我们两个都是剖腹产，都有这个就是疤痕的问题 啊，对， 也都有这个这个 妊娠纹的 问题。那我这里有两个东西我特别推荐的，就是 好的， 需要现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瞬间很多我们的听众的耳朵，我们的观众的眼睛都会亮起来。 这个是一个澳洲的，它是一个胶啫喱状的，就是可以去、那个、 我们的导播可以把镜头给我们的大白、 哦、我来 看看 消疤痕的这个，这个真的特别好用，因为我的这个刀疤现在就只有白白的细细的一条线了， 嗯， 就是它真的很能很快的帮你，因为那个刀疤刚开始它是会红肿嘛，发红发肿嘛，是凸起来的嘛，它可以帮你就是平把那个红肿， 这个我需要一个，我现在就是那种状态。 对，这个真的特别好用。 那这个是就是做完手术时候就涂上去。 对，你只要愈合了，只要愈合了以后就可以涂了。 那所以现在你身上还有疤吗？ 就是只有 淡淡的一条线， 淡淡的白白的细细一条线。 这么神奇，这个东西 传过来， 因为你们没有见过之前那个剖腹产的刀疤都会其实 挺深的，是吧？ 我是因为做过手术，我知道手术愈合的那个刀疤其实还是挺厚的一个，因为它肉要重新长合嘛，所以这一款可以这么厉害， 这个效果真的很好。 这个价格是多少？ 正好200左右吧。 啊，好便宜哦，还是挺便宜的。 对，但是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 什么味道吗？ 没有味道。这个几乎 就像一个胶凝胶一样的那种东西， 也不是凝胶，它也很 芦荟一样， 啫喱。 对，我觉得啫喱、这感觉很像，它就是 芦荟一样的那种， 也没有什么负担感，就是一款。 我们来这样再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任何那种，就比如消炎的那种药膏的感觉，有点类似那种。 对， 而且比建议哥我觉得还要稀释一点，其实还不错，涂起来。 对， 我觉得可能很多有这个妊娠纹困扰的妈妈们哈， 啊，刀疤，妊娠纹人家在那种 这个因为那个原来的那个我用完找不到了，我找到有一个小样， 这 也是对，这是一个小样，这也是一个日本的牌子，这个名字比较复杂。 好，我们 的这个 建议给我们拿过来看一下， 就是也是肉眼可见的， 就是、名字不太好说， 对， 但是、 正常的来说它是一个大管的是吗？ 对，这 是一个小样，这 是一个小样。 从视频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款产品， 这个牌子 天一可以读一下吗？ 你不要考验我。我的这个英文水平好吗？因为这是个名词，我不知道怎么读这款产品。 因为 Jenna Pyberry 怎么读这个？我其实不是很准。 写到上纸上放大给大家看。 我要不就是那个百度一下。 这样我们可以让天一给我们百度 一 下。 这是 一 个很小众的牌，但是它效果真的很好用。就是那个妊娠纹，就是因为很难消嘛，这个东西长了就很难消，但是确实是有变淡。 好、好的，那我们的西子和大白呢在这个第二时段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在他们孕期包括孕期之前的一些护肤品，那当然了，在这个第二时段的最后呢，我们的西子和大白呢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比如像怀孕之后我们出现了妊娠纹，包括这个叫刀疤、 就是、 比如说像 剖 腹产这样刀疤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小产品， 这两种产品都是没有负担感的，就是 很常用的那种， 对， 跟润肤的感觉， 而且价格都非常的亲民，并不是很贵。好，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一首歌曲整点之后你再回来。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9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妈妈宝宝用什么护肤品好呢？ 对，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也都是我们的妈妈嘉宾啊。 对， 一个是大白，一个是西子，两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大白。 大家好，我是西子。 你们两个真的是故意把声音弄得很甜，有没有？大家好，我是大白。大家好，我是西子。你 们 是 广播节目吗？ 你们是希望大家从听声觉声音角度上误认为你们是少女，是不是？ 当然是有少女感的，是吗？ 对，就是人家就是有少女感的少女心嘛。啊，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大家想知道庐山真面目吗？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吧。 很慈祥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种草。 对， 刚才呢，两位妈妈呢给我已经种草了。 对，我瞬间也算是被种草。如果我觉得我也可以给我妈妈推荐那款，就是 不要推荐了，就买就好了。 直接买完就 推荐，真是这个人， 还被你鄙视了，真是。 没错， 推荐给我们屏幕前的妈妈， 嗯， 这可以吧？ 是的，嗯、其实我们刚才我们两位妈妈呢都说了自己的孕前啊、孕期，包括坐月子的时候，哺乳期间的这些护肤品， 嗯， 给大家简单的种草了， 推荐了有化妆水。 对， 然后一些保湿乳液， 保湿的乳液，确实，其实我们在怀孕的时候，确实是 不最好是不要化妆的，所以其余的产品呢也不会给大家过多的去推荐。 其实我们推荐都是保护肤品而不 是 化妆品， 没错、嗯、所以对大家的皮肤啊包括身体对孩宝宝都是没有任何的危害的。 对，我估计很多我们的现在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肯定还觉得没看够， 没看够 还有什么好产品吗？继续给我们推荐起来。 两位可以再给我们推荐你们在这个孕期啊使用的一些护肤产品，之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宝宝的事情了，好吗？ 好， 我们来说一下， 你再推荐几样给妈妈，再推荐几样好吧。 没错， 我推荐一个组合吧。 嗯， 这是一个面膜，这是一个去角质的。 天哪，这个面膜简直 我觉得就跟你说一梦是特别容易被这个面膜种草的。 我就是 面膜狂人。 我买面膜就像疯狂，就很疯狂。 那你一定要买这款，这个是我前段时间带孩子 去 泰国玩的时候买的。它原来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它原来是叫那个 RNY、嗯，但是因为那个泰国那边就是说因为国内假货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改名字了，所以现在是叫这个名字， 叫 ANGERI、 不是说这一款面膜它有一些副作用吗？没有是吗？ 因为我的皮肤是很敏感， 嗯， 但是我用的这个超级超级好，所以我当时在泰国，我是头一天晚上，因为我被晒得特别厉害嘛，我们是五月份去的，就特别晒。然后头一天晚上去那个我们酒店旁边有一个药妆店， 嗯， 它这上面就写着泰国现在最火的面膜。其实我对这种就是就像那种微商推的那种产品，我就不是特别的那个信嘛， 嗯。 但我就想说，那随便买一个来试一试吧。当天晚上试了以后，第二天我去免税店一下子买了。大概十盒、 哦、我知道 十盒、 啊、它这个也不是很贵的 对 不是很贵的 这一片大概多少钱？ 免税店它是比如说这个金色的会贵一些， 贵一点， 它是三一盒十片，三盒捆绑是合人民币350块钱， 嗯， 一盒大概100多一点点， 对对对， 一片10块钱多一点， 对，然后银色这个稍微便宜一点，大概三盒是 他们两个的功效，这个是补水的吧，应该是 补水镇定，然后晒后修复。 啊，这款金色的呢？ 金色主要是提拉紧致什么的、 嗯。所以这款、所以你在孕期的时候也会敷这样的面膜是吗？ 没有，这是我就是 单纯推荐， 单纯推荐。对，但是我觉得孕期也可以用，因为它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很补水， 嗯， 然后就是 比较柔 和，效果比较好、嗯。对。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它也不是属于那种美白呀、啊、去皱，不是那种功能性的，所以 你是各买了十盒， 银色的少一点，金色的我大概是买了十盒，可能去掉送给朋友的，大概自己还留了十盒。 哎呀，十盒， 哦、 你看多大一包啊！ 这就是封了一个箱子， 直接寄回来了。 对。 哇，你真的是，我也很蛮佩服。 但因为这个面膜真的很好用， 这个现在也可以找代购买吗？ 在国内这款不太好买， 泰国代购实在不太好找。 泰国不太好，那国内不知道 泰国的人， 我可以推荐一个。 就是给我推荐是吗？ 对对对， 都给大家也算了，给大家不要推荐了，给我推荐吧。 这个假货特别多，你看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些微商在卖，它是原来的那个名字 RNY 的那个名字， 哦，现在已经改了是吗？ 对 ANGERI 这款是现在正品的这个名字， 对对，因为我是从那个王权免税店买的。 好， 嗯，原来那个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微商卖到50-60块钱一盒、 哦， 就是价格能差到一半， 所以其实根本没有那么贵。 不是50便宜了一半，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便宜。 哦， 其实不是那么便宜， 便宜了， 因为这一盒大概是应该是100多， 嗯， 那个十片。然后它50-60等于便宜了一半，基本可能就是假货。 对 对， 大家可能如果在微商就是，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版本， 别太像， 因为我 相信， 因为我身边也有人在用这一款，对， 嗯、 所以它的好评也有，不过负面的消息也会有一点多。 那我觉得可能用到假的了，因为这个，因为泰国那边就说这个假货特别特别 特别多。嗯 嗯， 好， 好，这个就要交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自己去。可以 自己去 推荐一下，就可以试一试，看适不适合你， 对， 适合你再买。如果不适合或者觉得这个有点是假货的话，那就不要用它了。 嗯， 好， 这个推荐给大家。 嗯，好， 好， 我们的 还有一款是去角质是吧？ 对， 面膜、 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的护肤品、你的面膜吸收的好的话，你之前一定要去角质。 对， 这个是一个就很特别特别温和的一个去角质的，也是一个啫喱状的。 嗯， 因为 但是我你看，就像很多人他皮肤比较薄，因为我的皮肤就偏薄的那种，所以尽量少用去角质的东西。 但是这个真的可以，就是一个礼拜可以用2次，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是 特别温和的。 用在面膜前先要去一下角质。 嗯，对，你护肤或者面膜前，我觉得一个礼拜用、 这个、 用两次吧。 我还真的没有试过。 一次也可以， 一次也可以，对，对，根据你皮肤的，因为我的皮肤现在就是我生完孩子以后敏感的一塌糊涂、 哦，对对对。 但是用这个， 天呀，天一， 嗯，你怎么了？ 他搓出了泥， 这不是泥了，去的角质，你这个不要敏感。 我知道，但是它是个泥状的。 对，就是就我觉得所有去角质的产品都是这种感，但是我想说一下， 啊、这是日本的是吗？ 嗯， 我来说一下这一款用起来的感觉吧。我觉得我们 完了，天一，你刚才那些涂的东西都白涂了。 我是为大家做实验品的，我是一块实验田。我跟说一下这个感受吧。其实我以前也有，我还用过男生的去角质的产品。 嗯， 我觉得那种去角质产品，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涂上之后就会那个有搓出类似这个泥一样的东西嘛。有的时候你会有种粘脸感，就是你那个所谓的那个搓出来的那个泥，它有点在脸上粘的那种黏黏的感觉。这款产品我觉得完全没有。 对， 我一搓，哎，瞬间就下来了。 对， 真的是还蛮神奇的。 这款价格也不是很贵，是吗？ 一百，可能100多一点。 这个是在国内买的吗？ 也是找的代购， 日代， 好像是这个是日本还是韩？好像 日本的， 日本的这一款、 是，这是日本的。 我觉得这款这个去角质的感觉，就首先它的那个材质感觉没有那么黏，也是有点偏水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它就是 非常的温和。 对，而且对很温和，而且就它这个水出泥的速度极快，而且没有粘脸感。 猝不及防啊，防不胜防啊。 当你往上敷完之后，你还没来及怎么推开的时候，哎，瞬间开始起了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 但 是这样， 就算没有粘连感，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去的这个角质瞬间就从皮肤上剥离出来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感觉皮肤焕然一新。 没错，是的。 对，咱俩不要这么傲娇的说这个了。但这款产品是好的， 而且味道也很好。 大家可以在镜头前看一下这款产品。 嗯， 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当然感兴趣了，让一梦照一下。 好， 谢谢。 我们让一梦来把这个拍照一下。我发现每次被种草的最多的竟然是一梦。 我就是代表了广大的女性。 对，叫做活性化素水使用。嗯，我觉得还蛮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没有任何刺激性的味道， 确实是这样， 很好用的一款产品。 好，我们的大白就是把这些东西推荐完了。好， 让我们的 西 子再推 荐 一款。 对， 嗯，那我推荐一个这个面膜吧。 好， 面膜吗？这是 正好你们 哦，这款面膜我知道，冰淇淋面膜是吗？ 对，这个很火，应该我是托朋友从伦敦带过来，好多店都卖断货。对，样子也很好看。 这款让我想到那个，你们知道有一种蛋糕就是这样往上一推的那种蛋糕吗？ 对对对 对， 好像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真的是干皮救星。 这是还没有开的， 所以它还没有开过是吗？ 可以直接把它开过了 啊，就开过的是吗？ 对， 直接拔出来是吗？ 对，然后可以当睡眠面膜用，然后也可以用完之后洗一下。 这也可以免洗的，等于是吗？ 对，是免洗 一点， 但是就是滋润度是特别好，可能会敷上去会稍微有一点油，但是用完之后那个皮肤的状态会特别好。 嗯， 它过一会儿就会自己乳化， 凉凉的， 对， 凉凉的。 哎，它为什么有凉凉的感觉？它里面有某种成分吗？ 因为它叫冰激凌面膜呀， 所以 说 冰激凌的感觉吗？味道还蛮。 满冰淇淋的 甜腻的那种味道， 但是它用完之后第二天你的皮肤状态会特别好， 是吧？ 嗯， 我觉得说虽然它有点油，但我觉得这个程度还好。 对， 还好。如果我们用那个卸妆水的那个油做一个十分， 只有这一款是吗？冰淇淋 这一款我觉得也就五分， 这一款 只有这一款是吧？ 对， 有分什么种类的吗？ 没有，它好像后来改过一次包装，这个已经是新包装了。 哦，只是改了一次包装而已。 我觉得这款是颜值在线，用起来手感也不错。 对，这个就是用完之后的效果。 因为我舍友在用过这个，但是我发现他用着用着把它扔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他好像忘了。 那是室友的问题。 当时我就对这个面膜真的是不是有很大的好感，因为我觉得它。 哎，我觉得这款颜值不是会吸引很多女生？ 没有啊，我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甜品，所以可能我不太喜欢吧。但是用起来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 但我觉得这款呢，就是从设计来讲啊，这个颜值会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它这个设计跟普通的这个面膜不太一样， 对， 它更像是我们常用的那种乳液的那种包装的挤压， 而且它很方便。 同时它是通过它这个包装是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里边的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一下这款的颜值。颜值我觉得是在线的，然后并且这个设计也很新颖，而且涂上的感觉和味道，我觉得作为睡眠面膜来讲， 是的， 很舒服。 好，我们把这个大人的东西都已经种草完了。 我们来说说，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孩子。其实很多的妈妈自从当上女人吧，自从当上了妈妈之后，心里大部分还是想的是孩子。 对，我倒是那个有一个男生朋友让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男生普遍都是比较阳刚的一个角色嘛， 嗯， 有一次他把这个去外地，就是他把那个孩子送给那个姥姥姥爷带一段时间，嗯，他走了之后呢，他就听见他的儿子在敲门，就是追爸爸，然后他回来哭了一路在那个高铁上，当时听完之后我就瞬间明白了，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当父母的人可能不能理解，一旦有了这个跟子女的这个情感的那个勾连之后，那种难舍难分，那种对孩子的那种感情，可能真的是只有当了父母的人才能瞬间体会到。 嗯， 所以说两位，你们当你们的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想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 嗯，那肯定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有了弱点。 什么弱点？ 孩子就是你的 弱 点。 对， 孩子变成了弱点，所以在给他们这个护肤这个选择产品，是不是极其小心？ 对， 是肯定。而且我们说，其实宝宝那种很嫩嫩的皮肤，纯天然，就是你刚出来的那个皮肤真的很嫩，所以有的时候你宁可不用这个护肤品，也不要瞎给他用。对， 嗯，这是个原则性的东西，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但是我要问问题了，就是宝宝，尤其是你从婴儿这一岁到两岁这过程当中吧，他可能抵抗力也比较弱，他会有哪些皮肤问题呢？我们先从问题着手， 对， 推荐什么产品解决吧。 我先说吧， 你知道。 我就是湿疹，我简直湿疹患儿啊！ 你都多大了，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婴儿吗？ 真的，我听我妈说，我刚出生的时候，我耳朵根就是烂的，就是 死用的 湿疹。我怀疑我可能，我真的我可能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有湿疹了。对， 所以湿疹是这个宝宝们经常会遇到的皮肤问题， 嗯， 是吗？两位的宝宝都有这个问题吗？ 都有遇到过， 那所以 比较严重， 很多的小孩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话不多说，让我们两位妈妈赶紧给我们推荐一下，嗯，这个如果你的孩子有湿疹，用什么样的护肤品或者是药膏会比较好一些呢？ 这个我先来讲好了，嗯，因为我们湿疹问题真的好严重，主要原因是可能我怀孩子的时候也不太忌口，他们说就是怀孕的时候不太忌口，孩子得湿疹的那个概率会比较高。 你到底是吃了些什么就把自己吃吐了现在又说不忌口？ 而且再加上我们刚出生的时候不是在住过一段时间的院吗， 嗯， 然后当时照那个蓝光，好像在蓝光箱里待的时间有点长了，这个就是提醒各位妈妈，真的如果你把孩子放到医院，你一定要随时注意，就去关注孩子的近况，因为如果他照蓝光照的时间太久，会对他的皮肤影响特别特别大。我们就是现在可能还是就是他腿上就有一块皮肤就是一直是干燥发红的， 嗯， 就无论我给他涂了什么东西。然后因为湿疹这个问题，我们是大概两个月的时候开始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我估计花了有快上万了吧， 是各种产品去湿疹的产品。 然后先是就是两个月的时候就特别严重，严重到孩子根本晚上就睡不着，就一直是特别痒，就不停的抓自己， 他自己会抓自己。 对， 因为湿疹真的很痒。 对，然后就是身上就整片的红，然后一直不停的哭，嗯，然后我们就先带他去那个儿研所， 嗯， 就买那个特别出名的那个肤乐霜 啊。对 对，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 你是涂了多少肤乐霜？ 真的，我爸每次有时候去北京，就是来北京买， 来北京 就一买，就是因为他最后限购了。 对对， 他最后限购了， 现在是限购的，就是你只能买两套。 两套，然后那时候没有限购的时候，嗯，我爸都十罐了。 对，因为现在肤乐霜好多人就买完了往外卖，你明白吗？就是我 已经成 了 一个产业链了。 对，然后我就卖到外地什么的。然后，但是肤乐霜呢，就是它有一点问题，就是它真的特别严重的时候还是靠那个激素来控制。 没错，哎，他说的真说到我的心坎当中 了。你这激素是有多么大的仇恨吗？ 不是仇恨，是我要感谢他，没有他的话皮肤也不会很好。 但是 肤乐霜它属于是那种它挤出来是那种中药一样的那种颜色，咖啡色， 嗯， 然后涂在身上，就是如果你刚开始犯的这个湿疹的时候还好涂，哎，涂，但是我觉得长期涂它有一点点抗药性。 对， 就到后面它有一点没有用，所以你得加上一个就激素型的那种药膏。 对 才对这个湿疹是管用的。 你这到现在还在涂吗？怎么记得这么深？ 因为我现在还有那种药膏，就是因为我 你现在也会偶尔会有湿疹 吗？我一年四季怎么也得去犯一两次。 现在也有啊。 对，就是，而且湿疹它是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 部位 都可能会长，脸上会长，手背上会长，手心上会长，然后就是脚上可能不太会长吧，就是腿上什么的这些地方，膝盖上，任何你想不到的地方它都可以长。 哎呀，那看来这个湿疹还是妈妈们要注意的一件事， 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所有宝宝都会有。 是的，这个湿疹一个是有可能就是家族遗传这样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有可能像刚才西子说的是妈妈在孕期里面并没有有太多的忌口啊，或者是一些可能会有 一些 小小的一些坏习惯吧， 对， 可能也会 后天的各种不可控的因素， 可能会导致宝宝会有这样的皮肤病，不过没有关系，其实湿疹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皮肤病吧。 那除了刚刚说的这款产品，西子还有别的产品对针对这个 好消息，就是我们百合芙乐霜， 你找到了新的替代品。 对，就是我后来发现我闺女用的那个就是芙乐霜根本没有效果， 是后期的抗 药性完全就没有效果，然后每天给她涂药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她前面先有一个什么水擦一下，擦完然后再涂芙乐霜，然后再涂激素，然后再涂后面的保湿的产品。 宝宝会配合吗？不会吧， 就配合，就每天就像打架一样， 每天跟宝宝打架， 对，就三个人一起，就是奶奶爸爸还有我， 哇，三个人对付一个宝宝，这宝宝能量好强大， 然后还没有什么效果，就定期就不涂，这就复发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 好的， 很偶然， 这是不是也可以过种草？ 对， 这个是真的可以过种草， 这个可以。后来这个药好用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现在我女儿身上有红的地方，我就给她涂这个，如果下去了，就证明是湿疹。 那所以 就变成了湿疹检验药膏了。 那所以 叫什么名字？ 这个还没有打开，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款药膏是在正常的药店都可以买到吗？ 这个部分的药店可以买到，因为我是一直在网上的一家网店买。 这个叫做七草什么那个党， 我可以稍微打开吧。 之前这个药膏它名字 味道好好闻啊， 对，它是一个中药的成分的， 叫做七草原是吧？ 对， 你闻一下，天一。 哎，真的药膏的味道， 对，是药膏的味道。 我喜欢，而且 你怎么会用好闻来形容一个药膏的味道？ 我觉得很好闻、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偶然，就我一个同学家的孩子，他也有很严重的湿疹。然后一开始就这种药膏，其实妈妈们都不太敢给孩子 对 涂的。然后他是刚好有一次去他亲戚家玩，然后亲戚家孩子也有湿疹很严重，然后就说你用一下我这个药膏特别好用，然后抹上就好了。然后他就说那就用一下吧，既然亲戚谦让的，也不好意思直接 就稍微试了一点点， 试一下，然后。哇，一下就好了， 瞬间。 对，然后 你 说 瞬间这么夸张吗？ 没有瞬间，就到第二天、第三天 就消掉了。 对，这就对湿疹来说已经很快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了两次，我第一次都没有太当回事儿，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湿疹这种东西，我都去儿研所好多趟了。然后后来就发现真的，我就说实在没办法了，那就买一点试试吧。就发现是真的好用，就变成了常备药。 好， 七草原，大家如果能看到的话，妈妈们可以考虑给自己的宝宝。如果有这个湿疹问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先买一点点，稍微在一些小部分试试看好不好用。 对， 如果对自己的宝宝有用的话，可以考虑尝试一下。 对， 哇，原来今天是带了这个大招来的，是吗？ 对，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 我也要推荐一下，因为如果光涂药膏可能是有点问题。就是你 这款是 每天就给他涂药，这个是那个斯塔夫的， 这是个空盒哈，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里面， 啊，里面有 试一下。瓶口 啊、哦，瓶口还有一点点，我觉得这不是很干净的、很干净的空口。 我专门给你留着， 我以为你是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包装，对，斯塔芙的保湿霜。 你看这个很大罐，然后 这个是宝宝专用是吗？ 不是宝宝专用，其实全家都可以用的。 哦，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如果是宝宝能专用的话，是要宝宝专用的。 但是这个其实对湿疹特别有效果的。如果我们家孩子他的身上那个湿疹没有起来的情况下，我就会给他用这个。 用这个就是可以的。 如果说真的是湿疹起来，就会用那个药膏给。它压一下， 好，我们在这个镜头 可以看一眼这个。这款我刚涂了一点点，就是一个正常的那种霜的感觉，对吧？保湿霜的感觉， 但是它 没有味道， 成分比较自然， 没有味道， 就是你会选择大面积给孩子身上涂的， 就可以放心使用。 到冬天就北京特别干嘛，孩子的皮肤会更干，然后他需要有一款保湿锁水的霜，然后这个就是属于我帮他选的， 行，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成分，然后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水润的。 好，我们的大白可以给我们再推荐一个婴儿护肤品。 那我就推荐一个面霜吧，这个是我给我女儿现在买的一个面霜，就是我觉得她夏天用呢也没有说就保湿力度也还不错，冬天也不会觉得很干，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面霜我觉得手感涂起来感觉就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好， 这也是婴儿专用的是吗？ 对，这是婴儿专用的。 对，这是婴儿专用的，我们可以 强生吗？ 不是强生， 这是叫 妈妈 kiss 妈妈的 kit 妈妈的 kit、 啊、 我 日本 的牌子、哦、妈妈的 kit、啊、我是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尤其夏天的时候把小孩推出去晒太阳或怎么样的出去玩，也是要适当的去买一些防晒的产品。 对 对，就比如像这个名字叫妈妈的 kids 对，这款他们家应该是有防晒的一些产品。 这个我觉得涂起来这个皮肤的那种滑腻感，比起刚刚西子推荐的这一款斯塔芙要来的更加的滑润。 嗯， 这是我的手感， 很润感觉， 很润。这款就是 而且还香香的， 对，感觉很滑。而这一款就是你涂上去之后就是涂上去了，就感觉就涂上去了。这是我之前的体会，怎么今天在搞笑是吗？就涂上就是涂上去了，你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是 这一款涂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有点滑滑的感觉。 嗯， 这是这两款涂完之后的就是触感不一样。 对， 有一种滑， 而且我觉得那个锁水的效果会比较好。 这一款是吗？ 嗯， 所以现在你的女儿用这款是效果感觉还不错。 对对，我给她试了很多，最后现在就是 这款是最适合你女儿皮肤的。 对， 其实我也觉得是不是不同的孩子皮肤状态也不一样，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推荐的产品就一定适合所有的宝宝。 对， 只是说我们这两款是经过了妈妈的检验，对我们的嘉宾是觉得还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买一点试试，如果合适的话就使用，不合适的话大不了大人涂呗。 嗯， 是不是也不会浪费，这一大罐应该能涂很久吧。 是 这个 斯塔 应该也就是半年多， 半年多， 真的是就皮肤特别干，就是需要 比较多、 啊、对，需要后天来给他呵护一下皮肤。 好、嗯、两款的价格我们要说一下，先说这个大罐的斯塔芙吧， 这个就是100出头， 100出头， 所以真的很合算。 哎，这款半年100出头还算是便宜了。 对，因为要涂全身嘛，他身上都会很干。 嗯，这一款妈妈 and kids 这个好像也是150左右吧，好像 是这一罐哈。 嗯， 那这款算是相对小奢一点啊，贵了一点，因为这个看样子也就能用 多少时间。但是我 看 它光用脸嘛，小孩的脸、 啊、 对，就一点点。 对， 你不要、 哦、这一个是涂全，这个罐大的便宜的是涂全身的，这个小罐是涂脸的、啊、 对，小朋友的东西多少都不算奢，只要能把他的问题给解决。 对， 不应该这么说， 安全。 对， 给孩子的多少妈妈都不会觉得贵。 对， 其实它是贵的。只是妈妈不觉得而已。这说明这是反映出来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都是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 对， 为什么说的我自己那么感动？虽然我 说明你已经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 我也没有做任何这个相关的事儿。好， 你入门了。 所以天一赶紧找一个媳妇儿吧。 怎么着，我们的美妆种草了没？要变成婚姻推荐节目了吗？改征婚。对，还有什么好的产品呢？ 还有一个防晒，因为我5月份刚带我女儿去一趟泰国嘛、 嗯、 我给她选的是这款的 啊，也是婴儿专用。 对对对，而且这款 哇好可爱的包装， 而且它是喷雾的， 嗯， 就是很好涂，其实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嗯、然后也不油腻。这个是 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是从那个 iHerb，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那个中文网站上直邮、嗯、可能加起来加邮费什么的也就最多100块钱吧可能、 嗯、哇，这个是乳状的， 嗯，但是很轻薄， 就是喷上去白白的。 对，但是你涂开不会油腻。 推开倒还好，闻闻味道，嗯， 就 我个人不是很能喜欢这个味道。 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我可以接受， 这个很安全、嗯、 对、 嗯， 闻的味道就很安全。 我觉得就是它推开之后那味道对我来说有点冲，可能男生对这个所有香味的， 但我很喜欢它 的 包装，因为真的很可爱，很 Q 的感觉。 我的女儿就是她的那个洗手液、 嗯、 还有牙膏还有防晒我都是给她选的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很安全、嗯、而且是有效的。因为我看过有一篇文章就是评价这些所有的儿童用的防晒， 嗯 嗯，它有一些产品里面是有一些对孩子有害的成分的、 嗯、 还有一些它其实是并不能有效的阻碍那个紫外线，它好像是有两个， 这是50加的、 哦、这款是就是完完全全对孩子来说是有效而且安全的。 嗯，好， 去泰国的感受就是孩子涂喷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被晒黑， 基本上没有， 也不可能一点点都不， 因为你如果要想完全不晒黑你要不停的补嘛。 嗯， 对 对，因为小孩他有 时候，所以效果还算是， 你要不想晒黑你就永远待在屋子里， 但是效果很不错， 就不出门。 对，我们全家都用的这个，效果很不错。 哦，这是不仅你宝宝在用，你们俩也在用，你爸爸也在用。 这瓶的价格是大概 就是100左右吧， 100左右，哇， 这很大一罐，我看多少，177毫升， 可用很久， 对， 我觉得 真的是全家装， 就你喷一点，你可以推开很大的面积， 对， 是的，是的， 这算是还可以，性价比 非常好，非常好， 因为它喷雾的嘛，对小孩来说比较好用， 嗯， 对，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呢，给我们介绍了，自己当妈妈之后

就是 尘封的， 对，积灰已久的那些运动装备， 对， 然后来到位于工体的一家健身房， 健身房， 然后来感受一下运动带给他的青春活力。 他刚刚呢，其实给我们发视频的时间呢，稍微晚了一点点， 没关系，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中间去了趟医院， 抢救了一下是吗？我们再来看一看， 太久不运动了呀。 这个潮流特派员苗山为我们发回的还滚烫的视频。 来 ，Hello，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苗山。刚才呢，我们上午跟大家一块做了蛋糕之后，下午得想想怎么把早上起来吃的蛋糕给消化下去，所以现在就来到了 Super Monkey 超级猩猩工作室。我身边有周杰周教练帮我把蛋糕想几张，怎么能帮我快速呢把刚才吃的东西消化下去呢？啊，没问题，没问题， 当然 了。就看周教练今天教我，但是我想知道周教练今天主要大伙教我的是哪个几个 啊。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一个关于爱人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会更加的针对我们爱人的关系。 好好，那咱们就现在开始 啊。那这个动作最主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姿态，同时会让你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姿势拔。 OK， 你的两个脚平宽，与你的肩膀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就好，让你的下半身稳定。对，然后将你的左手举，然后右手是，但是你的右手看跟我一样，大概是90度，放在什么位置？肩膀垂下来，胸，然后尝试着把你的左手往前送，右手的手肘带着你的身体转动，慢慢的向后拉的感觉。OK， 非常好。然后尝试着还原，保持你的那个右手是正确的位置。这样的话带来最大的效果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挺拔的姿势。我建议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最好是每一次大概每天做个10次以后，然后建议大家就是一天最少要做4到5次 ，OK 吗？好了， 我又开始第二节操了。 Yeah， 那第二节操最主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臀部了。OK，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放松。首先需要让你的背侧躺，侧躺之后让你的双，然后让你的膝关节往前放，脚跟。还有肩膀拉长的曲线，往侧面躺下来，只有这样的曲线。手就在你的髋颈部上面，有一定的力量，来防止你的身体前后的摇摆。然后再加上这个吸气，吸气的时候让你的膝盖往外打开，就像一个锁棒打开一样，打开到最上面，稍微停顿一下，感知一下你的，轻轻的放开。对，现在有感觉吗？ 有，我无限打开的时候。 好的，那你再来试试。 14次 OK 可以了吗？ 我这条腿已经折了。老师最后有没有特别的饮食的推荐和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 五天推荐。 对，因为都说三分练轻的时候， 对， 实际上现在的人做到一分练轻的时候已经能够达到想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不用就是特别多的担心。饮食有很多误区。 对， 早上起来要吃的丰富， 早上起来吃的丰富， 样性一些， 对， 多吃点，多想吃的都放， 对对对，想吃的都放， 晚上不能少， 晚上就少一点那个主食和那个不腻的那种， 但是多吃点肉是没关系的， 对，吃肉没关系。 好，那您觉得真的有吗？您觉得以后锻炼应该哪几个部位应该加大一下训练？我代表的就是收音机前以及这个网上很多担心自己会胖这样 的，吃不熟的，让他比如说你在工作的这个阶段，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起身做一下刚才我们给的四个练习。然后第二个呢，在饮食上，把你现在的这个饮食的内容大概记录一下，记录大概1周的时间，然后在这个1周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个1/4的或者1/5的量的减少。 听完周老师今天教我们的这个建议，还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至少动起来。 对，至少让你的饮食稍微管用， 或者我觉得只要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潮流风风场》，到时候在健身的板块，周教练经常会到我们节目来教大家一些小动作。感谢给我们的一些细心的天使，希望所有收听前听众朋友及网友朋友们天天开心，拜拜。 哎 呀，这一个 青春见证未来， 对，感觉